我怕我的破。既然是来从军哟，既然是来报国，当兵的怕兵我学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呐，这当枪哥，什么也不说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呐，暖得这当枪。你的酒哟，我叫我的魔，你有儿女情，我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一颗博大的心。

家的历史很长很长，我家今

只因为与你同在，才觉得